这首歌叫做《冰河》，应该是在温岚的《蓝色雨》这张专辑当中。和师兄周杰伦一样，温岚也是因为参加吴宗宪主持的节目而被慧眼发现，而踏入到音乐圈当中。如果说温岚一直在努力地进攻台湾的 R&B 小天后的宝座，那么接下来他的师兄周杰伦就实在是名副其实了。对于台湾歌坛来说，周杰伦所起到的革命性的作用和标志性的地位应该是不可改变的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听到一首周杰伦的天马行空的作品《乔克叔叔》。 亲爱的，不是的，闭上了眼睛，享受八戏，不是大家都可以。广场演绎来自忧伤的蓝地，跌落到泡沫化，这个叫脆地。你的思索散漫，眉毛我故意，哈哈，你笑的开心，我干脆在玩命。不可白领，我的想象在意，冷藏你看，你看我的重要性。彩色的大卷发，很迷醉，最滑稽的步伐，这样的快乐你学会了吗？会了吗？用笨拙又惊险的杂耍，继续对你装傻，所有的悲伤统统。